好啦，翻嚟第三节星期二得到嗱，咁我哋讲咗两节咧，都系讲哎呀，香港啲嗰啲叫做咩啊？即系嗰啲 时事啊、 民生啦、啊，咁啊，其实咧就对我哋都冇乜关系嘅。虽然你话嚟紧呢个特首关我哋要对佢五年咧，坦白讲都唔系我哋决定噶啦，都系上面决定咗噶啦。我亦都话咧，其实系决定咗胡淑珍噶啦。因为今次你认真睇落个格局咧，初叶刘有啲细，好似中联办揾佢做后备。但系咧，点知梁振英都唔俾选，即系佢哋上面啲人系觉得咧，可能如果梁振英唔得嘅话咧，就揾个叶刘做后备，就代替佢哋嘅利益。后尾咧就由呢个咧，原来梁振英都唔准选，咁佢哋咧就突然间咧，可能觉得要揾一个更加保险嘅人咧，即系胜算大啲啊，比叶刘胜算大啲。 多咗一只飞来猛出现。 系啦。就佢哋係要揾翻呢個林鄭咧嚟保住佢哋嘅叫做咧利益集團，咁亦都避免咧新特首上場清算佢哋，好似梁振英告呢個曾蔭權咁樣。如果胡淑珍上台，好大機會會告梁振英，甚至乎告埋林鄭啦咁我而家睇個勢咧，上面換人其實係要換路線，呢場唔係單純嘅一場叫做政治鬥爭，係路線之爭。如果你跟住梁振英嘅路線咧，係一定係犯咗路線錯誤嘅。所以我覺得林鄭月娥，我重申佢係入唔到閘，係唔會俾佢入閘，因為你犯咗路線錯誤。正如當年老毛同埋王明，一個王明俾人話佢右傾機會主義者係嘛？ 王明係國際派嚟， 國際派係咪右傾機會主義者？總之咧，肯定係要打倒噶啦。你是路线错误。 不过王明好嘢，走得快。 是走咗去苏联 系 嘛？系啦，梗系啦，你唔走啊，梗系扑街啦。好似张文天，咪做个烂鸠部长都要俾人斗啦，系咪先？ 高光啊！ 啊，高光唔系张文天当时高级个老毛啊嘛，三人组就系张文天、老毛同埋周恩来嘛。后屘要做一个唔知乜鸠嘅烂鸠部长，升唔起咩官职嘅，你谂下几惨啊？系咪？嗱，咁我哋讲翻呢个讲翻嚟香港咧，我哋讲下啲民生嘢，同埋呢个叫做做翻啲生意嘢啦。因为我哋呢个节目都系想讲多啲生意， 本来啦系啊。 讲咁多啲讨厌嘅政治，令人讨厌嘅污秽嘅政治，好 dirty 啊！我哋讨厌政治，我哋唔好讲咁多。咁我哋讲翻啲生意咧，嗱，最近有个现象啊，有好多之前咧，净系做自由行生意或者咧当咗所有自由行系上宾嘅店铺咧，都开始咧将佢哋嗰个生意嘅模式转型。咁啊，因为少咗自由行之后咧，咁嗰啲大爷唔嚟使人民币，同埋人民币贬值系嘛，就使少咗。咁啊，唯有咧就要背靠翻香港人民啦，又要谂翻起狮子山下啦。希望你香港人民咧就不计前嫌，以前咧就点样歧视过你哋啊，轻视你哋啊，藐视你哋啊，蔑视你哋嗰啲港珠港灿咧吓，唔柒做你生意咧，而家都唔系啦，都要谂办法喺你哋身上咧就搵翻啲钱。即系好似屈臣氏更加关心你啲钱一样， 唔系屈银纸咩？ 都可以都有人咁讲嘅。不过咧，我习惯咧就系咧屈臣氏嗰阵时有首歌嘛，更加关心你啲钱啊！吓、啊，喂，佢唔系关心你钱，唔通关心你个人啊？系咪？咁我哋睇翻咧，最近有个表姐叫翠华，系嘛？翠华，我唔记得嗰个 number 叫做咩？一四，死唔起啦。 唔系41啦， 好似唔系 嗱， 咁嗰、那个翠华嘅生意咧，其实真系跌咗好多嘅，有翻刑警啦，好似吓，咁因为少咗好多自由行，佢其实嗰、那个近呢几年嗰个叫做咧取向咧，开个铺头喺晒旅游区啊，租好贵嘅铺头啊，卖嘅嘢越嚟贵啦，冇亦都冇下午茶餐呢回事啦，系嘛，咁啊，基本上。你去食嘢咧，五六十蚊最少噶啦，可能要六七十、七八十蚊先至叫做食到一个餐，连一杯嘢饮。咁基本上咧，佢 focus 嗰、那个即系佢个 target 唔系你香港人啊，佢哋净系招呼大陆客咁滞，所以咧佢请咗好多嗰啲叫做咧讲普通话流利过讲广东话嘅侍应啦，主力就要招翻呢班大陆嘅客人。咁当呢班行人少咗嘅时候咧，佢又想翻转头，即系好似嗰啲人妇翻头嫁咁样样咧， 翻兜 啊，就想翻兜你香港人系嘛？你唔好怪我红杏出墙啦，我都被逼嘅吓，而家咧就翻嚟就叫翻个夫家就要翻佢啦，系嘛？即系成回头草啦。咁呢样嘢你点睇啊，大爷？ 我仲有一种谂法咧，就咩咧？我觉得咧佢。今次翻嚟揾香港人咧，另外一個用處係咩咧？ 可能啲大陸人嚟香港點樣趣話都係全部講普通話嘅，咁咪變咗冇特色咯。即係等於你去到銀座，你去到見到全部過喺度講廣東話，喂，過嚟睇下四炳，咁即係你其實你都唔 like 嘅，係咪啫？你變咗你覺得，哎，我唔想再嚟啦。 係， 但係唔係喎？ 真嘅，呢個真嘅。 嗱，如果你如果趣話係多翻香港人嘅話，哇！啲大陸人覺得自己 upgrade 咗啊。 係， 其實咧佢唔係睇呢盤生意，佢睇上高。 係， 喂，大佬喺上高啊，長壽路啊，上海啊，我嗰次去食啊，兩三次啊。哇，先生，好在嚟得早啫，六點鐘入嚟，你要排，你要攞飛，等唔係要排隊啊，即係攞籌嘅。 哇，趣話喎，唔使咁係嘛？ 喂，兩個人食，我哋兩個人啊，麻甩佬啊，食點心啊，食少少啲嘢啫，唔係太飽嘅啫， 係 兩嚿人仔啊， 嗯， 十九蚊個奶茶。 嗱，呢個世界永遠都係咁嘅，就係啲食嘢又好，買嘢又好咧。以前有句説話，我以前有句説話喺老人家講嘅。叫人離鄉賤，物離鄉貴。 係， 你就講一樣嘢，你喺香港，你真係食碗拉麵幾多錢？同埋你去下日本旅行，人時間 yen 跌咗咁多，你發覺喺日本嗰碗拉麵好平。 係 係， 即係再者就係話，即係我再攞一個三級啲嘅比喻啊，例如話有啲人嚇去揾啲小姐咁計，哇，講到明日本妹嚟嘅，哇，做做下，突然間佢好興奮，一舉個，哇，很爽啊，哇，三千。即刻变千三啦， 即系跌价， 咪就系咯，即系其实呢个系一个感觉，即系个期望感觉嘅。咁你喂，你俾咁多钱食趣话贵咁多，不过都发觉一样嘢啊！我喺成都咧一啲大商场咧，已经冇趣话啦， 系 换嚟第二啲品牌，其实佢都有竞争压力嘅，因为其实嗰啲品牌都做得唔差， 系 啲水准唔差，我食过净话得，再去添，我使唔使第二次去？我再去。咁另外好多。二三線的城市，例如話鄭州啊，開始都有啲茶餐廳，港式茶餐廳出現啦，我哋都見到。咁另外就係話，即係魚蛋啊、蛋撻啊啲咁樣，即係其實呢啲係我哋嘅一個 文化嘅一個代表嚟嘅， 係 即係飲食文化嘅代表。 其實調翻轉，我覺得互相影響嘅。我琴先探討個問題，香港多咗雞煲同烤魚， 係 喂以前都係有嘅， 同埋淡仔， 多咗米線咧， 算啦， 同埋淡仔，喂淡仔根本就唔係香港人嘅即係食開嘅嘢嚟嘅，邊個嗰啲係支那嘢嚟噶嘛？即係正於本土派話齋，你食淡仔本身就支那人，點解有啲本土派咁中意食淡仔咧？係咪？ 唔係，但係佢哋走難先食淡仔嘅啫喎。嗰次係走爛嚟嘅喎，你唔記得咩？ 喺個菜街嗰度 係嘛？唔係啊， 佢哋無論咩情況都好中意食淡仔 嘅。嗰次去到示威啊，跟住撤軍走人啊，即刻去曬淡仔食嘢啊，熱血嗰班友。 唉，所以呢啲人係講一套做一套啦。不過你話至於你話即係其他嘅茶餐廳咧，我即係咁講啦。其實我都講啦，港式嘅文化響國內嚟講咧，大陸咧嚟講係其實係好流行嘅，即係根本 好 buy 嘅啲人。 我哋根本就係。其实而家成日都话咯，就系你香港人，你将自己嗰个价值个 value 啊，越降越低嘅话咧，咁啊或者同化我哋咧，其实真系好蠢， 系 真系要我哋真系要自己。 嗱，你讲嗰个其中都有可能，都有可能系点解咧？佢亦都想香港人嘅比例咧，唔好太少，因为咧你变咗一间大陆嘅茶餐厅， 高咗 就唔矜贵。即系变咗咧，佢形象唔矜贵，真系唔系香港茶餐厅。 如果佢发觉入到去周围都系讲普通话，同喺大陆一样。 喂，系啦，我试过喺中环嗰间翠华，以前咧未有自由行咁多嗰阵时咧，我见过郭富城噶。 哦， 见过， 系 洪代林有见过。喂，即系有呢啲人嘅，咁喂，大陆啲朋友好多时都问我一个问题，好奇怪噶。 系， 喂，香港系咪好多明星嘅时候见到？我话啊，都系噶。 系 吓，嗱，好似你咁，你撞过咩明星啊？喺街。 真系唔多， 我多，我就我试过撞过陈慧琳两次，一次喺铜锣湾，一次喺东京。 哦， 啊，即系撞咗东京唔好计啦。另外好多嘅，咩刘德华啊、周润发啊啲咁样。佢话哇，乜你周街见到嘅咩？ 我哋嗰啲明星会周街行啊嘛， 我周街行啊嘛，铜锣湾啊，你话 你香港细嘛，你唔大嘛，变咗你有机会撞到嘛。你大陆咁大，咁你四川嘅你一世都撞唔到明星啦。 你真系撞范冰冰机会好低噶嘛？ 系啊，即系你基本上一世都未有机会撞到佢嘛，系咪先？咁如果你日日喺嗰啲叫做咩可能四川嗰啲叫大嘅商场度出入，有机会可能， 所以 十年可能见到一两个嘅。 所以我咪就话咯，其实呢种系一种对客户嘅一种产品嘅期待嚟嘅。即系例如话，我头先讲话嚟话，对香港嘅新鲜感啊，你整埋咁多咁嘅残体字，你咪斩人哋， 整 cheap 啊， 整 cheap 咗， 整 cheap 咗。 即系又系嗰句咯，你去东京银座，你见到周街都按摩按脚嘅话， 咁我下次我唔嚟噶啦，我嚟我嘅期望唔系呢啲啊嘛。 佢要去咗东莞啊， 咪就 系 咯， 唔系东京，唔系东莞。 最惨咧，最惨系一样嘢，就系你入到一间餐厅走餐厅食嘢咧，你譬如喺日本，你谂住吓谂下点样同佢讲日文咧，不突然间佢埋嚟同你讲国。整呢个普通话 有，因为同埋你留 意下，咁就大件事啦，真系。 因为东京我都即系每年都去一至两次啦嘛，咁啊即系又日本啦，冇计定东京啦。我发觉尤其是响银座同埋响新宿嗰边咧，系好多啲店员嚟话啲便利店啦，又或者嗰啲我哋成日食嗰啲快餐嗰个咩啊 吉野家 啦，你会发觉好多佢嘅译音咧， 重屋 系啲咩 chi 啊。 H 啊 ，Q 啊， 系啦 ，Q 字头嗰啲系 Z 啊 ，Z 系啊系， 一个音嘅， 嗰啲咪系啦，咪喺国内嗰啲留学生咯，或者 系嗰啲嚟嘅，咁啊都多嘅。 我嗰啲系多数系打嘅，即系嗰啲叫即系计时间嗰啲咁啊 part time 嗰啲咁嘅工。 冇错，因为呢啲咧就真系本土人咧系唔做嘅。嗱，讲到呢样嘢咧，咁我又飞一飞，即系个话题飞一飞去边度咧？ 系 就讲开我最近去咧。就順便講埋啦，大概啫，就係杜拜。係咁啊！呢次我第四五次去噶啦。咁啊，今次去咧又係做展覽會啦。咁啊，講開咧，原來咧，你係估下阿 Tony， 你估下嗰邊平，你嗰啲人工高唔高？ 嗱，我估，因為之前我聽即係其他嗰啲得翻嚟嘅信息咧，好似人哋。即系普通人啦，都有成三四万一个月港币嘅人工，即系嗰啲白领计啊。因为我有睇电视讲嘅，譬如你讲阿布扎比，讲嗰个叫做杜拜 阿拉法塔啊， 系啦，哈利法塔咁啊，系啦。咁佢话咧有啲即系好少少啲人工去到四万几嘅， 系。 咁但头先听你食饭咧，你讲咧就好低嘅。 系啦，嗱，其实咧头先同我讲日本个 case 一样嘅， 系 有啲工咧就当地人系唔做嘅， 系。 例如话咩咧？建筑工人，我听隔篱有个朋友咁同一齐摆佢哋跟团嘅，咁、那个导游同佢讲，唔知系咪吹水啦？佢话咧嗰啲因为唔系本土人嚟嘅，咁可能喺隔篱啲非洲或者中东穷国家， 非洲或者巴基斯坦 穷系啦， 孟加拉 冇错，嗰度咧嗱系，一阵先讲下，一阵先讲下啲展览会趣闻。嗰啲大约啦2000蚊人仔度。 仲少过咩？仲少过笨妹， 少过嘅。 哇，系咪？ 但系对于佢翻去巴基斯坦嚟讲咧，就做大嘢噶啦。嗱，你谂下啦，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嗰啲壮男唔可以嚟香港打工噶嘛？你唔会请个巴基斯坦男工喺你屋企做嘢噶嘛？你敢唔敢啊？ 唔系我哋唔敢啫。咁嗱，你杜拜系咁噶，但系都唔都唔咁少人工系嘛？ 系咁系据佢咁讲啦。咁嗱，咁我啊，即系我唔中意揾一个嚟求求证啦。 系 咁，我就试下就同。啊，咁啊，我哋嗰 咁好平， 我哋个 booth 嗰度咧就咁啱就好近一个出口嘅。 系， 咁我见到有一个咧就企喺度门口个 secure 哥哥仔啦。 系， 我见佢样样应该都唔系中东人嚟噶啦， 系， 应该就叉叉地噶啦。 系， 咁我走去同佢倾偈，喂，好热咯，唔系好凉嘅，好凉。 系， 我话诶，点啊，天气好干燥咁样，即系聊两句咧。咁啊，跟住问佢，喂，其实你呢度其实生活点啊？佢话 OK 啊。咁我话你几多钱个月多？你介唔介意讲啊？我问佢有冇2000蚊美金啊？我谂住讲低少少。我哋话斋，咁咧佢就话：，诶，边度有啊？1500我都冇，原来1000都冇， 500咧？ 我唔知，咁我冇问啦，我费事人哋难堪啦，系嘛？即系原来1000蚊都冇嘅。咁头先你讲咧，就讲翻咩一半咧？原来咧，当地人咧，佢一系唔做嘢，一做嘢嘅咧，4000蚊美金， 哦， 三四千啦。 4000蚊即系30000几蚊咯，哦系啊系啊，我睇新闻同埋嗰啲电视节目讲啊嘛， 即系佢当地人， 系啦， 当地人， 当地 系啊，当地人 一定要系咁嘅，因为咧其实即系讲真啦，好多 因为佢哋好好批嘅， 好批嘅，同埋国家都几好福利嘅， 系啊， 因为佢国家，不过亦都咁讲翻嗱，今次咧我领唔到个商机，如果呢个节目嘅观即系听众啦，系有呢类咁嘅啊。有关的行业，相关行业可以留意一下啦。因为咧，当地咧开发嗰个建筑咧，系真系都好顶，好鼎盛。嗱，就以呢个咩阿拉法塔系咪？ 哈利法塔， 哈利法塔系全球最高嘅，系咪最高建筑物？我真系 哈利法，即系佢嗰边嘅国王啊嘛，系嘛，系啦。 系咁啊，佢响正杜拜摩嘅隔篱嘅。 系 咁咧，我去到嗰日咧，我见到好奇怪，咁多日咧都系有好多沙尘嘅。咁我谂下点解咧？因为其实咧嗰度咧好多工地咧，其实做紧，同埋佢太干燥， 所以啲沙塵咧就比較易揚起嘅。咁即係話咧，佢哋嗰度咧個土地，即係其實我今次我哋咧，即係其實一路嚟講，我哋覺得擺展覽嗱，同大家講講啦，擺展覽咧真係唔好期望有生意翻。 純粹種即係等於落種子， 落種子識人嘅啫。講真，咁就千祈唔好諗。咁但係咧，就今次咧竟然咧出奇地有三四單報價。 哦， 即系未做到啊！ 系， 但系呢个真系以前就未试过嘅， 未试过， 直情系 send 再开埋 Skype 啊，要做埋喂，要做埋 proposal 嘅。可想而知咧，其实咧佢 即系有商机喎吓。 嗱，尤其是同建材有关嘅，我咁样提下大家啦。咁即系任何嘢关于建材啊，咁仲有一个例子，你唔好话喂大恩吹水啦，你自己一个咁样未做咗成嘅，冇米粥嘅，咁你讲啲咁嘢。但即系因为我自己用眼去睇。用心的感受咧，即系见到佢哋嗰种嘅对嗰个服务呢类咁嘅服务或者产品嘅需求啊，系好大。仲有一个朋友， 因为佢大兴土木要建设啊嘛，佢哋想趁石油用完之前将佢地方建设好。 冇错，佢就成个其实中东咧，不嬲都系想将呢个杜拜同阿布达比咧， 即系 就成为一个中东同埋欧洲嘅一个合。即係一個中樞，同亞洲楞住，佢根本就係呢個位。咁同埋將啲穆斯林國家唔方便做嘅嘢， 佢哋做曬 金融集資啊，響曬嗰度。然之後咧出口去世界。咁當然咧，佢都有啲 主權基金，佢哋好多 好多啦， 即係周圍買。 當然啦，佢好多穆斯林嘅一啲法規佢要守嘅，你話冇酒飲，咁我都飲咗兩罐啲冇酒精嘅，冇酒精嘅啤酒。 即系OK， 冇酒精嘅啤酒，得麦味嘅啫。咁即系嗱，讲翻先啦。咁另外有一个朋友咧，咁啊女性嚟嘅，咁啊当年系做喷画嘅，都心谂做喷画咧，咁同我老公佢老公个 friend 嚟嘅，咁啊离婚啦，咁啊离咗婚之后咧，咁啊带住个仔冇嘢做喎，咁咧就卖门啫， 系 卖啲咧雕到咧好似嗰啲中东啱中东咯口味嘅嘢。咁你知啦，中國其實做呢啲嘢真係其實真係都唔差嘅，即係門面上嘅嘢。咁同埋個價錢又唔係貴，叫咗嗰度咧，佢有冇錢我唔知。但係呢幾年咧，我就見到佢美國啊、歐洲啊， 度度去 啊、潛水啊， 哦， 即係做曬呢啲嘢噶啦。 哦， 咁即係可想而知， 即係肯定好好揾啦。 即係上咗岸。 嗱，另外一個 case 上咗岸啦。 另外一個 case 係咩咧？喺香港你見到好多啲咁嘅廣告機咧。一部咁嘅電視喺裏邊嗰啲咧，其實我覺得係好醜樣嘅，啲設計員又邊啲咧，好貴，手工又差，你唔好理。舊年擺同一個展覽會，我個朋友同我講，佢話呢部咁嘅機擺喺度，有條中東佬幫佢殺咗100万嘅單。 哦，哇！ 做代理 嚇， 跟住嗰日收埋現金，嗰條咁嘅大陸佬跟住攞住嗰沓美金，今晚我請客。几爽啊！即系嗰边咧，只要你攞啲嘢咧， 好少少， 好少少。嗱，不过咁嗱，好少少之余咧，都要有啲优点嘅优势嘅。你又唔可以攞啲即系好耐、太渣或者太耐嘅科技去，即系人哋都有要求嘅。因为同埋咧，我觉得咧，我自己感觉啦，嗰边系有少少小欧洲嘅感觉。嗱，点解咧？我从 砍欧洲多啲， 冇错。但同埋咧，佢哋啲文明程度咧唔错嘅，搭地铁啦。咁或者講下地鐵啦，杜拜咁計咁少折啦。佢哋係分兩個鬆嘅啫。你跨咗一個鐘咧，就$8當地錢，即係大概$16到。如果唔係就$6、$12、$12港紙咁樣。咁佢哋咧有分男性專車、女性專車。咁我一衝咗入去個女性專車度咧， 俾人改翻上嚟。 冇。咁啊，個個人望住我，我見到點全部女人嘅。我知道，跟住有扎男人企喺隔離，逼密喳喳，跟住望住我笑。咁我衝翻過去啦。咁啊，即系成班人咧，朋友都问我嗰边啲治安好唔好啊？ 应该就好噶， 好 好少听过话杜拜有啲咩事嘅，其实 系，因为其实咧 系最多火烛嘅啫，啲车， 系， 一太多跑车， 系穷就咁我今次我去到就，因为其实我都几年前去过一次，咁今年去再去咧就见到冇咁浮夸啦。開始，因為可能佢咧開始咧就做翻一啲咧，佢想做中東嘅 hub， 即係嗰個中樞咧，即係一個擴散機，即係樞紐咧。除咗話係響金融嘅你講嗰類啦，咁亦都響服務業啊，嗰度咧做好多嘢嘅，例如話商業嘅服務業啦，同埋佢上互聯網係通曬全世界嘅。 就唔似大陸咁樣。 大陸啊，而家又搞咩啊？封鎖 VPN 係啦， 即係好多人好多網友嗱，我哋都要講下呢，係關乎我哋切身利益嘅。好多網友咧就冇辦法喺 YouTube 睇，就要聽香港網台或者 MPV download 我哋啦，係咪？咁因為咧YouTube 就個網速十分之慢。是慢得好紧要嘅，可能咧捞一个钟头都捞唔到我哋节目嘅。 嗱，我即系俾个少少 tips 大家啦。如果你真系想听香港嘅网，即系香港嘅睇 YouTube 啊，或者上 Facebook 嘅话咧，大陆嘅网友咧，搵一次自由行落嚟香港，或者点样嚟香港都好啦，去申请一张中移动或者中联通。 哦，咁但系嗰啲 一卡两号， 咁嗰啲你要又 月费嚟嘅啫， 个个要俾钱， 个个月百零蚊， 月费嚟嘅啫， 百零二百蚊啦。百零二百蚊到啦，系啦，咁唔错噶啦，可以有唔知两G到嘅， 唔知有五G噶啦， 都有嘅，可能个个 plan 唔同啦， 另一啲价钱， 另一价钱，佢同埋啲价钱好浮动嘅，咁可以试下咁样啦，咁就一定得嘅，一定得嘅上去，咁我 咧，因为佢当你漫游啊嘛， 咁但系个问题 啊，封你嘅， 但系咧五G咧，如果听 YouTube 唔系听好多次嘅啫。 系，但佢降低你嘅速度啫，佢又唔系话瓜你嘅。 唔系啊，我即系你如果攞五 G 去听我哋嘅节目咧，唔会听到好多集嘅咋。 系 个成本好重下噶。 啊，另外喂，我中东嗰度大致上啊，仲有少少咧，头先讲印度人啦，讲埋就讲翻个网台嗰啲，讲少少嘢啦，我都你即系同大家讲啊。就系咧，头先讲你讲印度人同埋巴基斯坦人， 系 即系我同大家讲，如果你去摆展览嘅话咧。无论香港或者在任何世界海外边度摆都好啦，只要你碰到印度人或者巴基斯坦人咧，我即系好负责任同你讲，佢俾张卡片你，同佢讲两句，hi， 跟住 bye， 跟住一张卡片你掉头掉佢啦，因为咧全世界最难做生意嘅咧就系同佢两个做啦， 哦，呢两个国家，大家心照噶啦， 佢哋点咧？因为其实我真系住遇得太多啦，其实咧佢就会同你讲到天花龙凤。我会包起晒全个巴基斯坦所有嘅乜乜物物嚟帮你搞， 啊、全部都吹到好大， 吹好大，跟住咧第二日咧引咗刑， 系， 即系你嘥啲时间啊， 系， 嘥啲时间，其实时间好宝贵噶嘛，就展览会大佬咁贵租， 系， 得个三四日，你啊应该争取每一分秒同一啲有用嘅 potential 嘅客， 你第一件事记住，各位网友问你个 where you come from， 系， 你边度嚟嘅， 系， 你一讲印度，一讲巴基斯坦，嗯。 明白， 咁你自己谂办法闪啦。 朋友，咁 自己搵谂办法闷镬啦。咁呢、啊、个我自己少少嘅经验啦。 系， 咁啊，另外就系啦，讲翻头先我开头嗰阵时讲，我话我嚟紧都有一啲 新节目， 真小节啦，即系好似老萧咁样最新消息，咁啊讲下啲生意经仔啦，咁啊讲下呢啲咁嘅嘢嘅，咁啊几分钟至到十几分钟一集，咁我就会定期咁啊俾阿 Tony 佢哋幫我上載噶啦， 係啦。咁我哋咧嗱，因為大肥就都雄心萬丈啦，就想擴大呢個台，咁我哋都十分支持嘅。咁啊，嚟緊咧，我哋咧就個台咧就希望咧就會多啲發展。咁咧而家作出一個呼籲，就係咧網友除咗 subscribe 我哋嗰個 channel 可以幫助我哋咧，亦都希望你哋咧就譬如聽完節目有啲咩意見。譬如边啲位你哋觉得有啲咩正面或者相反意见都冇问题嘅，你哋咪写落去 YouTube 嗰度，咁咧我哋咧就会嚟紧咧，我哋都会有专人嚟复嘅，吓咁啊，即系希望有时咧我哋可能讲就可能讲得太快，大家又对嗰个解读咧未必各位一样嘅，咁啊，譬如你哋有啲可能有啲你哋将你哋嘅理解写落去，咁可能我哋未必系嗰个意思都未定嘅，咁变咗咧就大家增加互动，即系我希望咧就将 YouTube 里面嗰个下低留言嘅地方咧，就变成我哋一个节目嘅留言板，咁啊亦都可以一来可以加强嗰个节目嘅互动性啦，系咪？咁变咗大家多啲讨论嘅机会， 甚至乎有啲如果佢想听嘅 topic 咧，系可以经过呢、這个。 哦，你亦都系啦，你亦都可以喺嗰度写落去。譬如你有啲咩边类型嘅 topic 系十分之有兴趣嘅，或者你想有啲深入啲嘅探讨，咁我哋都可以即系多个考虑啊，系咪？咁当然啦，我哋有时会准备啲唔同啲嘅话题出嚟讲嘅。咁如果你有提供咁啊最好啦。咁我哋亦都谂少烦系嘛。 啊，仲有一样嘢好紧要嘅，就系咧如果当你睇 YouTube 嘅话咧，你见到有广告嘅话。嗱， 睇埋 俾少少耐性，真系嘅。咁啊，其实唔好睇少呢啲钱，即系其实网台其实真系好需要呢啲。 即係老生常談啲講，因為其實真係冇袋錢嘅，我哋泊車我擺喺樓下，隨時啊牛肉乾一張，冇咁300元、450元我都唔知啦。 係係。 咁即係呢啲，我又唔係話要攞翻啲佢嚟咩嘅，即係而係話我都希望呢320有個價值喺度啊，即係可以支持一下嚟話推咪啊、燈油火蠟啊、飲罐可樂都要錢啦、啊，係咪先？係嘛？咁所以真係睇曬成個，其實我自己嘅方法就係、是，如果有啲支持嘅節目咧，我真係撳咗之後行開盡咯，去洗手間啊。 係。咁啊，係啦，咁啊，大致上係咁啦。咁啊，嚟緊嗰個我哋，因為下個禮拜嗰個撞著年初三咧，咁啊可能會有機會要停一集。咁我哋之後可能會再隔翻時間再錄啦，因為有啲大飛去旅行，咁我哋即係到時嗰個時間唔知點夾咧，盡量啦，我哋盡量安排節目啦。如果可以嘅話嚇，咁如果真係唔得嘅，咁我都會即係初八就錄翻集嘅。 叫阿 Alex 試下 Skype 咯嚇。 到時睇下，因為驚佢去咗去旅行又唔方便咧，係咪？咁我哋盡量安排啦嚇。咁啊，暫定即係大家嚟緊，可能我哋嗰個叫做過咗年之後就搞個春茗咧。咁啊，大家嗰個叫做咩場地啊？咁啊，我稍後再公布啦嚇。咁啊，而家都暫時未諗到邊度嘅，都係屬意尖東，但係未諗到邊間。咁啊，今日嘅節目差唔多時間啦，咁啊，喂，恭祝大家咧，即係拜個早年先啦。就新嘅一年就最緊要咧，就身體健康，揾多多錢都未必能夠買到身體健康嘅嚇。 呢排好健康， 除非你幫襯中氣集團嗱，咁所以咧就最緊要身體健康啊，第二期次先至發財啦，有咗健康先發財啦。咁啊，祝大家咧就叫做咧就一切順利啊！我哋都希望我哋橫財就手，就咁上下啦。咁啊，大家有冇咩补充？ 我就希望大家当然系健康紧要啦，就长长气气。咁我最近学长跑，咁啊有啲教练就教我，最紧要唞大啖啲气，呼多啲气，咁咧令到自己啲养分多啲。咁其实咧即系等于咧，自己屋企都可以噶，可以咧 吸大啖气， 用个鼻大啖一啖，吸落去丹田度，呼翻出嚟，哇！啲养生 啊，呢个大家可以试下啦，试下，我今晚都翻屋企试下先。好，今日时间差唔多，我哋咧。是要是鸡年再同大家见面啦。 好， 拜拜。